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4-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4级，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么今天的是周日啊，是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家装和家居生活这样的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美多集成灶的张宗喜。小张你好。 哎，各位听众，主持人好。 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放假？ 我们大概其实应该是在这周。 嗯嗯，好的。那实际上比如说如果大家要订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哈，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订东西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订完了东西的话呢，他很久都不给你发货，最后弄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打回去问吧，他说现在已经快递啊都停了等等的哈，有这样的情况。 嗯，这种情况很多。 嗯， 很多这种情况。 那所以这个时候还提倡大家再去订货买货吗？ 尤其是像这种春节还有节假日期间的话呢，建议还是大家要选购，提前选购。 嗯， 假如要不着急的话呢，可以这段时间可以选购的话呢，价格呢还比较合适。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先订上是吧？ 可以订下来， 先订 上， 然后春节过后的话， 春节过后再发过来。因为订现在你要着急发货，咱们也不在家，咱都回老家，对吧？货咱们就要出去旅游去。 嗯， 那就你给咱们发过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嘛。 嗯， 还是直接是春节过后呢，那我可以更简单更方便了，我可以看看产品呢用用怎么样。 嗯， 尤其是家电的产品，因为不像咱们买的说几十块钱的产品， 嗯， 那个倒无所谓的事，因为家电产品的话呢，因为也主要也牵扯一个售后问题了。 嗯，不过在这里我也提醒一些厂家哈，比如说你不能够及时给人家送货的话，而且可能要到春节过后，一定要声明一下，要跟人家的消费者说清楚。否则的话很多消费者还不知道，以为你能够及时发货，但是死活也等不来，这样的话很影响信誉的。 嗯，对，一般的你像从电商的角度来说，他几乎都在下边也会备注着说需要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说能够能发货。 嗯， 因为他也几乎也会备注，但有的个别的是没有备注的。 你像我在前些时候在一个网站订了一个东西哈，都5-6天了，他连发货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跟他联络也联系不上，最后我就只能一气之下退款。 嗯， 所以这个事先要跟人家说一下， 提前要跟大家要说一下， 嗯， 跟消费者说一下， 嗯， 他不会说产生这种不必要的麻烦了。 对，另外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就是一定要自己心里知道马上到春节了，所以送货呢可能不是那么及时了，如果不是特别急需要的东西等过节以后再订吧，啊，要不你也着急，订完以后呢也着急 着急着急。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集成灶这个事儿哈。其实说到集成灶啊，这真是有个过程的，比如说以前呢咱们家里边装修啊会有这个烟机和灶具等等的哈， 对对对， 配成一套。 对， 现在这个集成灶在这个基础上又多加了一些什么呢？ 现在的集成灶呢现在多加的什么啊， 嗯， 油烟机 油烟机 燃气灶， 嗯， 消毒柜保温箱 蒸箱、烤箱，并且还省了一米橱柜的底柜，它融合到四合一或五合一了。不像咱们传统的烟机，传统烟机它就是油烟机、燃气灶，它属于是三件套形式，咱们这属于叫集成式了。 所以就是有烟机、有灶具、有消毒柜、保温箱、烤箱，什么 还有蒸箱、 蒸箱等等的， 对 啊，这些都有一些就融为一体， 对，融合一体了。 当然这些东西也根据咱们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有些说我不要那么多，我也可以自由组合，是吧？ 对，这个它是有什么呢？分为主要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这是一种的， 这是一种的。 对，还有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保温箱，这又是一种的。还有是油烟机、燃气灶、蒸箱、烤箱。这一种的，而且它还省了一米橱柜的底柜。 对，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橱柜的话呢，你可以底下这个橱柜的底柜就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啊，因为它让这个集成灶给你占据了，而且这个集成灶呢，外观看起来还是挺讲究、挺漂亮的， 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里外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合算的哈， 比较划算。 那么说到这个集成灶产品，它相对于传统的分体的烟机灶具啊，它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它集成灶的话呢，它比传统烟机啊，第一呢省空间，空间省了， 省了， 对，而且小厨房呢，尤其咱们像咱们北京厨房小，像老的像七八十年代的房啊，这厨房更小，它都放阳台，这放阳台就它是没问题的， 对，你否则就东一件西一件哈， 对， 然后呢又占空间，你这样的话呢就充分利用了你的这个空间， 就使用率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咱们上边一般的，咱们上边的话做整体的啊，咱们做整体的油烟机，上边的咱们要做吊柜了，对吗？吊柜它会空一大袋，这块呢上边呢全都不用空了，而且整体效果呢质感呢比以前要强了很多倍了。 就说呢，使你需要的厨房需要的一些东西更加归拢了啊，更加整齐了， 对，整齐了 啊，然后集于一身嘛，哈， 对对对， 啊，也非常的有条理。另外呢，实际上对于面积的有效使用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 而且呢，刚才您还说省了一米左右的橱柜呢，是吧？ 对对对， 啊，也就是说你打这个橱柜的时候可以少打一米， 对，少打一米， 省点钱。 咱保守说呢，你又得省下了小2000块钱。 所以这个是它的好处啊。但是相对于比如说传统的那种分体式的烟机灶具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啊？ 现在的集成灶的话呢，效果啊，它吸烟的效果承诺我们。是炒辣椒，爆炒辣椒，一点呛味闻不到。而且是开放式厨房首选。咱们开放厨房都没有问题了，封闭式厨房的更没有问题。 那 吸烟效果比传统的吸烟效果要好。为什么？刚才我会这么说啊，咱们传统的烟机呢，油烟的扩散区域是高，安装的高度吧，先安装的高度是70到80公分。烟机的底下到台面。咱们这个呢，油烟的扩散区域从台面往上反是在35公分。像我们的进风口呢，就是吸风口吸烟的地方呢，油烟产生的呢瞬间就被吸走了，它没有给它扩散的空间。油烟产生就立刻就被吸走。 明白了，那这种就是说你炒菜的时候不就出来烟了吗？然后刚一爆出来以后呢，因为也就20-30米，这个时候旁边有吸油烟机就给它抽走了。 对对对对， 它就比较的快啊， 快快 快，没等它扩散的。 对对，不等它扩散，立刻就被吸走了。 但是因为这个吸油烟机呢，也是分什么侧吸啊、什么顶吸啊等等的哈，下吸啊等等这种不同的吸法啊。 对 对, 对, 对。 那刚才您说这是相当于那种侧吸吧？ 侧吸的下排。 哦，侧吸下排。 对对对。因为集成的话，集成灶的话都是属于下排的。 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说，集成灶啊非常好，有利的利用了空间等等的，它的效果呢，但是也是不错的。刚才您提到它的这个吸烟效果非常好， 对对对， 吸烟效果非常好。那是其余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消毒柜也好啊，跟它融为一体的，或者说保温箱、蒸箱跟它融为一体，或者烤箱跟它融为一体等等的哈。比如说这种功能越多的话，会不会特别容易出问题啊？ 这个不容易。为什么？你像比如说我们做这品牌，它那属于什么呢？它是有这个燃气灶呢，是模块化设计。哪儿坏修哪儿。你比如燃气灶坏了，我修燃气灶。它是里边的空间是什么空间？它是怎么结构啊？是您是看燃气看这集成灶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要是串联的有什么区别吗？ 要坏全坏。 要全坏了。所以你们现在基本都是并联。 我们是并联的。 哦， 哪儿坏 咱们修哪儿了。 嗯嗯， 咱们是说白了就是模块化设计，灶台坏咱们修灶台，烟机坏修烟机，消毒柜坏咱们修消毒柜。 嗯， 所以说咱们这种呢说维修起来很简单方便。 嗯， 一共是八条螺丝。 嗯， 把咱们面板打开以后，里边咱就可以维修了，特别方便。 那总的一句话就是说，不管它联系多种功能的一些什么样的器具哈，但是哪个器具出问题了，它就单独去修它就行了，不用你整个都不能运作了，不会去。 不会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的 啊。另外咱们再说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它的烟机的情况啊。 嗯。 烟机呢，实际上有顶吸啊、侧吸啊这样之分哈。 嗯。 那也就是说，集成灶它现在用的是那种侧吸的那种方式。 对，侧吸的。 侧吸下排。 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它吸的这种效果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啊，刚才您说像这种集成灶，有的时候炒辣椒啊什么的都完全可以 吸。对对，你像我们公司，我们承诺吗？ 嗯， 爆炒辣椒是一点呛味没有。 嗯嗯， 保证就吸烟效果。 对，但是就是说像这种要在安装的时候啊，它会有些什么讲究吗？有些什么要求吗？ 这个有 啊， 咱们第一呢，咱们先说吧，咱们先上门。假如咱们在开工之前啊，咱们家里边开工之前，也就水电改之前，我们就是集成灶厂家要跟橱柜设计师还有水电的设计师， 嗯， 我们一起呢来上门给测量。 嗯， 我们给要跟客户来测量什么呢？你烟道口怎么流， 嗯， 你气源怎么流，你电源怎么流，要跟先上门设计。 哦， 设计完了以后我们再贴完瓷砖以后呢，我们再上门再安装。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安集成灶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呢，在事先请厂家来给你们设计一下看一下。 对对对，啊， 然后呢你们再开始装修，否则的话， 对对， 到时候弄好了以后，集成灶来了以后他就安装不上啊。那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本身呢有一个，当然不仅是你们，就是集成灶它本身都有一个规格，一个现成的，然后呢你家里的那个环境也好，或安着这个东西也好，一定要适应它，是吧？它不能说为你们家来单独来定制，不能吧？ 对，这不能，这不能。 哦， 因为咱们都属于是什么呢，都属于成品的。 对，成品。 分多大型，就是什么型号嘛。 嗯， 它就是尺寸不一样的。 嗯，好的，这点很重要啊。另外呢，集成灶呢由于它这个进风口呢距离比较近哈，有些客户呢就爱爆炒啊等等，那这样会不会有些火苗就容易呢吸入机器里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有，现在市面上的集成灶呢80%啊， 嗯， 甚至到90%它没有一个防火墙。 嗯， 你像我们的产品啊，它是带这个什么呢，防火墙功能。 嗯， 假如说温度过高了，它防火墙是什么，温度过高了它立刻就给你 切断了。 切断了。 哦， 它这种是安全系数达到了98%。 嗯， 它这个危险性几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等于零了。 嗯，所以就是说选择集成灶的品牌一定要从它的安全上的多考虑一些。 一定要多考虑，它的有结构这块都要考虑到了。 对，否则的话，嗯，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哈。嗯，另外这个集成灶它的清洗方面和传统的分体式的这种哈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呢，实话实说还不小。嗯，咱们分体式的话呢，第一清洗的时候呢，你要把油烟机要摘下来以后， 嗯， 我们要清洗。咱们这集成灶呢，带高温蒸汽清洗功能， 嗯， 就是瞬间能达到上百度高温， 嗯， 然后产生蒸汽，然后清洗。 嗯， 这是部分型号是带蒸汽清洗的。还有呢，不带蒸汽清洗功能呢，我们是每3年给更换一次涡轮。 嗯， 因为油烟机清洗主要是清洗哪儿呢？清洗就是清洗它的涡轮，所以呢，我们这个主要清洗什么呢？清洗它的涡轮，我们是3年给大家是免费更换的。 嗯， 更换这涡轮。 当然，小张说这意思就是说，有些品牌是有这样的这个要求的哈， 嗯， 有些品牌可能没有，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而且服务比较到位的这样的品牌，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啊，要看这品牌的口碑啊。 因为现在市场上各种这个集成灶的品牌非常多， 太多了， 所以大家呢在买之前一定要先搜一搜，看看哪个口碑啊好一些，大家反应好一些，然后售后服务都比较好，而且到正规的地方去买，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提供品牌哈，不是说让大家非得买什么，这个不提供，关键看您自己。 对，您自己 给您讲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而已啊。 对对对对， 嗯，另外呢比如说在购买集成灶的时候，咱们再帮助大家来总结一下哈，就在购买集成灶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购买集成灶呢主要要看它，第一呢产品 就先说品牌吧。 嗯， 品牌完了以后呢，咱们说做工。 嗯， 做工完了以后呢，刚才是要咱们要说结构。 嗯， 它的结构就刚才咱们说的，你这个像您刚才也问了， 嗯、 说我要坏是不是全坏？ 嗯， 这个是结构，它是怎么一个操作方式？ 嗯， 一个它是串联还是并联？ 嗯， 假如串联的话，那就不建议大家选购了。 嗯， 你要说来并联的，有哪儿坏修哪儿。像这种的市面上来说呢，集成到很多，要能达到这种并联的话呢，应该是不多的。 嗯， 因为这样的咱主要考虑到，我不光买产品了，我要考虑它一个用使用，其次我要考虑到什么呢，我要考虑它的后期的一个保养，咱们维修这块了。 嗯，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选购呢可以看看这个燃气道呢，看看并联的，而且看看它的下边的烟道啊，集成到下边还有一个最小的细节地方，它的烟道是不是金属烟道？要是金属烟道的话呢，大家可以说放进来选购。有的时候呢，它集成到下边呢，直接就一根管，这样的话呢，太简单了。 嗯、 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太，节省它的一个那什么了吧，节省费用了吧。 嗯。 但呢，实际当中呢，这种呢，不是特别好。 就用料不讲。 用料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实实在在了。 嗯嗯。那刚才您提到几点，比如说首先咱们要到正经的地方去买、啊，这点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到一些没有保障的地方去购买集成灶啊。另外大家在选择品牌的时候要多去浏览啊，多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反响和口碑等等的，这是一个。选择好了品牌以后，你要深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情况，比如说它的做工是怎么样的呀，像这个做工的话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现场就能看到， 因为有实体店啊。 对。 另外呢，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从结构来看呢，刚才小张呢给大家提醒，就是说一定要看它，不管是多少功能连接在一起，看它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如果是并联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好一些。 对对 对, 对、 啊，就哪个部分坏了，它就可以单独来修理，不会说牵扯你其他一些功能也没法用了。 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呢，一定要是并联的啊。另外，当然好的品牌、正经的品牌，人家售后服务啊、维修啊等等，这些都是能够跟得上的啊。这点呢，也一定要去问一下。另外，咱们就要着重说一下，刚才我也不太听明白啊，就是您说烟道的事儿。 嗯 啊，就是那个用那个什么金属那个，再重复一下、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烟道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假如咱们把那个后边那个箱体我们打开了以后呢， 嗯、 它这烟道啊是，咱们属于是集成道，它是下排的嘛。 嗯嗯。 这个烟道有的时候直接是一根管，直接烟道直接穿过去了。 嗯、 你像品牌的集成道呢，下边呢是一个方形的一个长的烟道。 嗯嗯。 左右都可以用。 嗯嗯。 像这个属于。大厂家是这么操作、 嗯、 因为这块的金属烟道跟这烟管、这个成本上啊就差了不少钱。 嗯，就正经的品牌它都是金属的烟道是吧， 金属烟道，而且就是说全是金属的，左右的， 左右的， 对，左右的。 那一般有些不是金属的烟道就是一个管是吗， 就是管，对。 哦，而且就是一根， 对，就一根管。 哦，那这就凑 了，这个就差了很多。 嗯，所以这点上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 个、另外呢，就是集成灶里边它这个灶具的选择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单独灶具这块， 灶具的话呢，现在咱主要第一看它的一个火的燃烧值。 嗯， 燃烧值是多大、 嗯、 一般的像咱们国内的话呢，一般是 3.8 4.0 就足够用了。 嗯， 但现在说各个厂家呢推出它的卖点呢，然后呢都是以进口的分火器，几乎能达到什么呢，达到说 4.2 甚至更高，达到5.6。 嗯， 它的燃烧值也就是它的热流量它就更高了。 嗯， 这块的话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啊要看，第一先看它燃烧值了。 嗯， 燃烧值，然后看它的分火器是不是纯铜的。 哦，分火器看看是不是纯铜的。 对， 要纯铜的话有些什么好处？ 纯铜的它遇到高温呢，它这不会变形、 哦、 而且它这火呢就是可以聚 火苗、嗯、 对，主要是遇到高温的时候它不会变形、 嗯、 因为长期的火呢它是烤嘛。 嗯，所以说灶具的话要看它的这个火力值啊，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说是用种铜的， 对，铜的分火器， 铜的分火器，记住啊，要看它的分火器是铜的，这样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嗯，另外是不是要建议他选择那种下嵌式的那种脱水盘呀？ 现在的话几乎啊， 嗯， 下嵌式脱水盘呢在集成灶里边呢来说呢可以能达到90%左右， 基本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了。 嗯嗯， 像最早的第一代第二代产品不是。 嗯， 所以呢，刚刚咱们提到这个集成灶当中呢，是分烟机啊、灶具啊，还有其他的任意组合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跟消毒柜组合的，跟保温箱啊、什么蒸箱啊、烤箱等等这种组合啊。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集成灶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这是不可少的，就是烟机和灶具。 对，油烟机和灶具 啊。所以刚才说了油烟机，咱们已经提到了，它一般是这个侧吸下排的这个， 对，侧吸下排的、 侧吸下排、所以它效果还是不错。那么灶具的话呢，也告诉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了啊，所以这也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说，您认为它跟什么样的功能相配，可能利用率更好一点哈、效果更好一点？刚才咱们提到它可以烟机灶具跟这个消毒柜配，或者保温箱啊、蒸箱啊、烤箱等等，你建议就是跟哪个配更好？ 你像我们公司现在目前来说销售的情况下来说呢，油烟机、燃气灶、蒸箱、烤箱一体机 啊，蒸箱、烤箱这是一体， 这一体蒸烤一体机，这叫这是销售量来说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都想在家呀，不想在外边吃饭去了。让我烤个，我烤个牛排，对吧？烤个羊排，哎呦，烤个蛋挞，烤个披萨，烤个曲奇，自己我在家我就可以烤了，我不去外边吃饭去了。好，假如说呢，我想蒸个鱼。想蒸点米饭，想蒸个菜，它的营养水分不流失。所以呢，我建议啊，蒸箱烤箱这块呢，以后也是咱家庭里面必备品了。 这是有一个蒸箱，有一个烤箱，是两个工具，是吧？ 不是，它是蒸烤一体机， 蒸烤一体机。 对，它又是蒸箱又是烤箱。 对，我就说呢，现在很多人买的是蒸烤一体机啊， 对，蒸烤一体机 没有分开呢。 对，这就是蒸烤一体，又是蒸箱又是烤箱。 对 对， 这种比较说。太实用了。 对，另外呢，你是不是觉得跟那个保温箱啊，或者是消毒柜相比的话，这个蒸烤一体机应该是更加实用？ 对，蒸烤一体机来说更实用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消毒柜可能会好一点。 对，你像有的，你像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还有这个保温箱，这是一体的。但这种的呢，更好了，就是性价比更高的啊。为什么呢？你像家里有宝宝的，用保温箱干嘛？哎呦，咱们用奶，假如咱们晚上用喝奶，小孩咱们要喝奶，宝宝要喝奶，直接60度恒温，咱就不用起来热，它是60度恒温的。假如咱冰箱里边有冻肉，直接放在里边60度它就可以化了，然后假如咱们做完饭了怕凉了，假如咱们有时咱们叫的路上咱们要堵车回来晚了，省得给热去，直接放在保温箱60度恒温，它更方便了。因为消毒柜的话呢，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啊，消毒柜这几年呢在咱们北方啊来说呢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也可以当碗柜来用了。 对对， 尤其是咱们北京呢，实话说现在蟑螂呢也不少，这个蟑螂还进不去，密封性还特别好，所以这也是比较实用的 啊， 就是性价比来说呢要比蒸烤一体机的性价比要高 啊。你觉得这个好像性价比更高一些？ 更，这性价比更高了。 烟机灶具和消毒柜保温箱， 对对对对， 这是一套。 对， 另外烟机灶具呢加上蒸箱和烤箱啊，就是蒸烤一体机， 对，蒸烤一体机 啊，这样的是一套。 对， 所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这个利用率更高一些啊， 对对对， 您来选择就行了啊。那现在集成灶它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情况？ 集成灶现在我们公司现在是产品的话呢啊，集成灶的价格从5000多到10000多。不等， 现在整个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价格都差不多， 差不多， 对，差不多，要分品牌，你像我们，主要是说各个品牌怎么样啊？你得看品牌怎么样了， 对， 因为我们产品呢，我们要保证说比这个，刚才咱们也提到电商了，我们比电商还要便宜，都优惠， 咱们不提你那产品，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市场上，关于集成灶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从5000多，到10000多不等， 就是这个价格， 就是这个价格。 那你 说它分好多型号， 对对对， 也是分什么配置，也就跟咱买车一样，也需要配置了。 那它这个钱哈、多少是跟它的配置是有关系的吗？ 有关系。 比如说呢？ 比如说咱们5000多的 啊， 5000多的它就是一个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咱们正常标准的是900的，宽度是900的，这个呢是750的，分火器，咱打比方，这个分火器5000多的分火器，它是国内的分火器，10000多的，咱们先拿10000多的，10000多的就是油烟机、燃气灶、蒸烤一体机了，蒸烤一体机，而且它的配置比较高了，分火器是进口分火器，就是原装进口的，而且带什么 蒸高温蒸汽清洗功能，它配置就全都增加了，5000多的，说白了就跟咱们当时买那个用那个相机， 嗯，就最 入门机了、嗯、这叫入门机， 嗯， 咱5000多也就算入门机， 嗯， 太便宜的产品啊，有吗？有，实话说。质量达不到，售后服务绝对是跟不上的。 嗯， 因为成本都在这摆着呢。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价钱一分货。 啊、比如5000多的和上万的，实际上它这个规格哈、啊、都是不一样的，里边的这个功能啊 也是不一样的 啊，也不一样，而且它用的这个材料啊等等的，可能也要更加高端一些。 对对对。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品牌， 对对对、 啊，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规格，并不是说乱定价的哈、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集成灶的时候呢，大概知道这么一个价格的空间，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再选择就行。 对对再选再选定， 嗯，另外呢，咱们再强调一下，就关于它这个安装方面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它这程序上啊，刚才您说了，首先先请厂家人员到那去看一看， 嗯、 帮着指导看你怎么设计哈、啊 嗯， 然后再来去安装哈，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关于安装方面， 安装这块呢，三分质量，七分靠安装，因为安装师傅这块呢。哦一定要说让他们的细致一下，因为前期我们前期呢，我们必须要上门去设计。 嗯， 因为我们是上门设计啊，我们 是所有的品牌都应该这样做，是吧？ 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不一定。 那如果人家那边他要不看的话，这边装修完了装的那个什么口乱七八糟，最后他没法安啊。 这个的话就，因为现在的品牌呢， 啊、 嗯，好多呢，说白了鱼龙混杂了。 嗯。 有的 正经，咱们这么说吧， 嗯， 就正经的品牌啊，在市面上大家比较认可的，应该都这样做，对吧？ 正经的品牌啊、 嗯、 可以说这么可以这么做， 对， 但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是这么做的， 嗯嗯 嗯 因为现在咱们不能保证说都是这样操作嘛、嗯、 但是你提醒他，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说首先要有人来帮你看一下， 必须要上门要设计， 必须要上门设计啊， 而且这上门设计不限次数， 嗯嗯， 假如说我们装修到这程度了，要说需要改动了，赶紧让厂家上门设计，上设计师必须要上门设计、 嗯、 告诉您说主要什么呢，气怎么流， 嗯， 电怎么流， 嗯， 还有这个烟道怎么流，这都是很关键的三点， 嗯，烟道怎么流，电源怎么流，气道怎么流， 对 啊， 这是最关键的， 预留一定要弄好、嗯、所以呢在贴这个瓷砖的时候呢，把这个开发商原来那些烟道口呢是不是也应该要封上啊， 对，以前呢，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咱们集成灶这是下排式的嘛， 嗯， 上边呢咱正常的烟道口呢，我们是把以前烟道口我们堵上，在下边呢开个洞， 嗯嗯， 从地面往上反，一般都是在17公分左右、嗯，开个洞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这一定要跟你买的这个品牌他们家的产品的情况呢，要跟他细沟通一下。 对，一定要您跟这个、哦、您购买的厂家呢，跟他们来沟通。 对对对， 因为最后呢，咱们买了以后。到咱们家装不上， 嗯， 这就出现问题了。 最后装的时候是在装修的哪个环节当中就要装这个集？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续。